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而今天来讲述故事的这位客人很幸运地拥有一个双胞胎姐姐。然而姐妹间本应该拥有的亲密无间却因为一些事情荡然无存，甚至两个人几乎没在一起生活过。那这个看起来私生活混乱脾气暴躁的姐姐又是怎么突然出现在妹妹的生活当中的呢？ 虽说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双胞胎姐姐，但当我见到她的时候还是有点吓着了。 哼，这话怎么说的呢？难道你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双胞胎姐姐啊？ 嗯，我爸妈在我6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离婚之后我跟着妈妈。6岁以前的事儿我是有些记忆的，知道自己有个姐姐，她跟了我爸。可除此之外，我对他的印象也就剩个模糊的影子了。所以当他去年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哎呀，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那一瞬间我的感受特别复杂。 嗯，我多少可以理解那种感受。 关键是他长得和我一模一样啊，我甚至以为自己在照镜子。 双胞胎啊，长得一样很正常啊。 可毕竟是20多年不见的双胞胎，那种感觉太诡异了。更诡异的是他的脾气。他来的时候不说话也不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脸一扭，谁也不搭理。 啊！ 我妈在一旁还笑着跟我介绍说这是我姐。我叫了她一声，可这位大姐非但没回头，而且就跟没听见似的，就知道在那儿玩头发。 这就有点奇怪了。说起来，他为什么突然来你家了呢？ 这就是我最接受不了的。我姐她来是因为怀孕了，没钱，特地到我们家养胎来了。 怀孕了？那孩子的父亲呢？ 我也这么问了呀，他就回我俩字儿：死了。哼，我妈还特担心地问他是怎么死的。我姐就冷笑着说，她出门被车撞死了，吃饭被噎死了，掉坑里摔死了。 这个明显是在赌气吧。 所以说呀，这就证明孩子他爸根本没死。我姐明显就是被甩了然后怀恨在心，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偷偷跟我妈抱怨，既然这么恨那个男人，干嘛还要把孩子生下来。可我妈总是提醒我小点声，他每天熬着那些滋补的汤，像个奴才一样把汤送到我姐的嘴边， 有一次我姐被烫了一下，竟然狠狠地把汤勺扔到碗里，好多汤都溅到了新换的桌布上。我妈呢，却只顾着关心我姐，一个劲儿地问她有没有烫伤。结果她话还没说完，嘿，我姐她一扭头就回房间了。 嚯，她这脾气这么大呀、啊？ 我也奇怪呢。反正有好长一段时间，老妈都吃我姐剩下的汤。那么好的汤，我姐平时基本就喝一口就不再动了。说实话，我实在不明白老妈为什么要对她这样卑躬屈膝的，简直就是热脸贴冷屁股。 可能你母亲是觉得愧疚，毕竟那么多年，你姐姐没有感受过母爱。 那我还没感受过父爱呢，所以我才觉得老妈大可不必。我姐就是心里太脆弱。我也生活在单亲家庭啊，也没像她那样觉得自己活得有多惨。所以每次家里只剩我和她的时候，就特别安静。我才不会像老妈一样去哄着她呢。有一次，她又把茶几弄得脏兮兮的，我就忍着气，尽量平淡地问她：“咱爸呢？他知道你怀孕了吗？” 他怎么说？ 他抬眼看了我一下，但什么都没说。但这个问题却被老妈一句话给解释了。他说伺候孕妇月子这些事儿男人不方便。 这么说也很有道理啊。 是啊，所以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因为我猜等我姐生下孩子身体恢复了之后就不会再打扰我们了。于是我就继续按部就班的白天上班晚上见男友。啊，对了，我和男友是大学同学，现在在一起已经6年多了。这几年我们俩过得其实挺辛苦的，奋斗了好久，终于攒钱付了一套小房子的首付。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然后把老妈接过来住。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和老妈租房子住，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真是受够了。好在我男朋友当时也理解我的想法，也非常赞成结婚以后三个人一起过。当时我们已经把结婚提上日程了，可是这一切计划又被我姐给打乱了。 发生什么了？ 我姐流产了。 啊？ 那天我男友来我家吃饭，我妈让我俩陪我姐出去转转，说她老待在家里对胎儿不好。其实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姐那几天脾气大得很，老妈有些害怕了，所以才希望我们陪她出去散散心。结果没成想，这次去公园散心，倒是让我见着了我姐夫。 怎么会这么巧啊？ 哼，我也觉得太巧了。不过与其说他是我姐夫，不如说他是我姐孩子的爸爸。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个男的当时还搀着一个肚子比我姐大得多的女人，他们一见面，那个女人就炸了。他骂那个男的竟然让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怀孕了。 啊？ 没错，那个所谓不要脸的女人就是我姐。原来她做了别人的第三者。我和我男友当时都傻了，而那个男的一边跟老婆道歉，一边又恨恨地跟我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放过她。 你姐姐还好吧？ 我姐当时好着呢，她扶着腰冷笑着对那个男的说：“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你说分开就分开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虽然她说的理直气壮，可我们却特别尴尬，周围的人也都开始指指点点的。 啊， 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在那个女人可能因为太生气了，肚子不太舒服，那个男的就连忙低声下气地哄着她离开了。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姐这个身份。回去以后我把事情告诉了我妈，所以晚饭时我妈就更加小心地敲门叫我姐吃饭。可是推门一看，我姐竟然瘫在地上，满脸是汗，地上一滩猩红的血，她就这么流产了。 是不是因为受了刺激才…… 没错，医生说因为我姐的情绪长期不稳定，所以导致了流产。 出院以后的头几天，每到半夜都能听到我姐的惨叫声，一次比一次吓人。我妈就一次次的去房间里叫醒她，然后再回到床边安慰被叫声吓醒的我。那几天老妈的眼睛都是红的，她每天都把饭菜端到房间里，哀求着我姐吃一点，每天还打来温水帮她擦身子。她总是说小产跟坐月子一样，不能疏忽。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哎呀，是啊，我妈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我姐也应该知足了吧。可是她呢，变本加厉，脾气是越来越坏 啊。 而且她越是发脾气，我妈的姿态就放得越低。即使这样，我姐每次突然爆发还是让我妈手足无措。直到有一天我姐又把碗摔了，我看着我妈在那默默地打扫，实在是忍无可忍，就直接跟我妈说，别管她的臭毛病，她爱吃不吃，不吃饿着，跟谁摆谱呢。你猜我姐说什么？ 她说什么？ 她竟然让我滚。哼，她也不看看在谁家里住着，竟然让我滚。我就回敬她说，该滚的是你，你真以为谁欠你的？可是我妈这时候还站在我姐那边，他竟然也把我往门外推，让我冷静冷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姐，那张脸跟死人一样，我就彻底爆发了，对着他就骂，你自己要犯贱还有理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妈她竟然上来就打了我一巴掌。 我非常理解你的委屈，但是我想你也要理解你的母亲，他心里应该是最苦的。 我当时真的没法去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我特委屈，也替我妈委屈。她好多年都没打过我了，结果现在为了这么一个人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跟我姐说过话。但好在我姐对我妈的态度倒是好了一些。后来我老妈到处找人帮我姐介绍工作，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顶着那些流言去做这些事的。但是我姐呢，从来都没去面试过。我妈也不生气，甚至还对她说，没关系，妈养得起。 你妈妈恐怕还是觉得自己欠这个女儿太多了吧。 欠再多这也该还清了吧。而且我姐还蹬鼻子上脸，她活过来之后整天穿着暴露的睡衣，吊儿郎当的管我妈要零用钱，然后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出门，半夜三更才回来。我被吵醒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砸床，但是老妈却总是按着我。我跟你说，要不是老妈，我早就都滚蛋了。 我想你姐姐一定还是在发泄，或许呢过去的过得真的不是很好。 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只是一天比一天烦他。有一天我和我妈正在收拾碗筷，我姐又打扮成那样要出门，我妈还上赶着又要给她塞钱，结果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看到什么了？ 我竟然看到我姐拿钱的手里还有一盒避孕药。我简直要气晕了，直接就进屋把她那个破行李箱拉出来，把里面的衣服散了一地，让她马上滚。可我妈竟然还帮着收拾，我气不过就骂我姐说，你就是欺负妈心软是吧，你自己混得不行就知道赖父母，你以为你最可怜了别人都欠你是吧，你知道妈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你怀个孕就了不得了，她当初一个人带着我是怎么过来的，你赖她，她赖谁去啊，谁给她一分钱。可是我姐那时候却变得非常严肃，她问了我妈一句话，让我们竟然都无言以对了。 问了什么？ 他问我妈，为什么当初你带走的那个不是我，你是不是从没想过我居然可以活这么大还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他就把那几张钞票连同那盒避孕药一起扔在地上，拉上皮箱就往外走。 你们就真的这么让他走了？ 没有，他刚到门口我妈就晕倒了， 最后是我俩把他抬进房间的。我妈醒来后发现我姐还在，特别高兴，还让她把身体养好了再走。接下来我姐竟然一反常态地说了很多。 她是不是说了自己的过去？ 没错，她坐在我妈床边，指着我对我妈说，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如果你当初带走的是我，我也可以像他一样美好的活着，而不是被人家的一个荷包蛋就骗走了。每次过生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起我？你煮荷包蛋做长寿面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过我？反正我每次都在等，等你回来给我煮荷包蛋，结果你没有。然后他就哭了，他还说，你以为我愿意跟那个男人这样吗？就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给我煮长寿面给我过生日的人，就是因为我的爸爸不是人，我的妈妈不要我，我才那么容易被感动，我才那么贱，那么好骗。 过去的这些年他果然过得很痛苦。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不过他说完这些就拉着箱子跑了。我妈让我拦住他，跟他解释真相不是他想的那样的。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这么多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当年的情况。原来当初法院判决我爸我妈一人带走一个孩子，我姐老实，我却比较调皮。我妈想到我爸脾气不好，又赌博又打人，如果我跟着我爸，这种性格一定会经常惹怒他，所以他就把我带走了。我妈当时真是没办法，她其实也去看过几次我姐，可是都被我爸打回来了。 那你去跟你姐姐解释了吗？ 没有，我觉得她不会听的。 难道说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和解？ 我还没说完呢。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妈打电话邀请我姐来，结果自然是被拒绝了，但是没想到临近结婚时我姐竟然回来了。这次她打扮的也舒服多了，好像是在一个单位的后勤找了份工作，还挺稳定的，我妈高兴坏了。 这不是很好吗？ 不过她对我依然是面无表情，只是把红包往茶几上一放就不说话了。还是我妈出来解了围，她乐呵呵地把红包交给我说，你姐这是恭喜你呢。我别扭地看了我姐一眼，发现她正盯着天花板。当时我妈正在做饭，为了缓解尴尬，我就也去厨房帮忙了。那天我妈做了一个荷包蛋，做得又圆又好看，再滴上两滴老抽，整个厨房都是香味。 是做给你姐姐的吧？她吃了一定很开心。 她吃倒是吃了，不过还是没说什么话，没事就看看天花板，好像故意不想让我看见他眼圈已经红了似的。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姐妹俩已经和好了呢？ 随你怎么想吧，总之这就是我和我姐的故事。 好吧，非常感谢你的讲述，接下来就交给我，我将为你调制一杯最适合你的鸡尾酒。鸡尾酒。 啊，你确定这真的不是餐后甜品冰激凌吗？ 这确实是杯鸡尾酒，别看它上面这层是冰激凌球，但是它的下面是由咖啡酒和百利甜酒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威廉斯姐妹鸡尾酒。 哦，因为我今天讲的是我和我姐的故事，才专门调了这杯酒吧。 不止如此，更是因为它的味道。 味道，我尝尝。 味道的确很独特，感觉好像有果香，还有巧克力味。 嗯， 甜味酸味的搭配都很恰到好处啊。 虽然冰激凌很凉，就像你们最初的姐妹关系，但是品尝到最后，所有复杂的情感柔合在一起，当你们真正的了解了彼此，最后相处起来，我相信关系一定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就像是这杯鸡尾酒一样，毕竟你们是亲姐妹。 我以为世界是美好的，想当初心中的每个梦，我以为笑容是最真实的，想年少时的快乐，我以为不怕掉眼泪，悲伤会随着光 感谢收听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本集内容改编自每天读点故事 APP 独家签约作品《你好顾米》，作者胡金梦，改编制作陈寒，配音谢雅欣、陈光。明天晚上9点，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真实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不怕掉眼泪，悲伤会随着光而消退，我们以为站得高就能飞，却忘了翅膀是属于谁， 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